爱美的小公鸡。小公鸡真神气，戴着小红帽，穿着花花衣，喔喔，看我多美丽。有一天大清早，小公鸡跑呀跑，跑到树林里，碰见啄木鸟。啄木鸟阿姨，啄木鸟阿姨，瞧瞧我的小红帽，瞧瞧我的花花衣，喔喔，谁也不能比。啄木鸟摇摇头，小公鸡别夸口，树林里面走一走，看看谁个美，谁个丑。小公鸡不服气，扑扑翅膀往前走，碰见蜜蜂在采蜜。小蜜蜂，小蜜蜂，咱们比一比，到底谁美丽？小蜜蜂微微笑，我呀，忙着采蜜呢，你跟人家去比好不好？小公鸡脸一红，扑扑翅膀往前走，碰见青蛙在捉虫。小青蛙，小青蛙，到底谁美丽？咱们比一比。小青蛙叫呱呱，我呀，忙着捉虫哩，你跟人家去比吧。小公鸡挺生气，扑扑翅膀往前走，碰见兔子在挖地。小兔子，小兔子，咱们比一比，到底谁美丽？小兔子摆摆手，我呀，忙着种萝卜，你没事儿，你快走。小公鸡发了火，扑扑翅膀往前走，碰见松鼠摘松果。小松鼠，小松鼠，到底谁美丽？咱们比一比。小松鼠笑哈哈，我呀，忙着摘松果，你东游西逛在干啥？小公鸡泄了气，拖着尾巴往回走，碰见白马背东西。白马哥哥，白马哥，瞧我长得多美丽，可是谁也瞧不起。白马笑眯眯，告诉小公鸡，小红帽，花花衣，没有什么了不起，谁个爱劳动，这才真的是美丽。小公鸡从此早早起，早起喔喔啼，告诉大家天亮了，大家都欢喜。小公鸡从此不再说瞧我多美丽，可是大家都夸它美丽的小公鸡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